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 中国歌 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这个马上就要到国庆长假了，明天再坚持一天，后天呢，咱们就可以放飞自我了，好好的来玩一下。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来到北京，来到一年一度最迷人的季节。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来自满舒克，以爱为求，选自他的新的专辑 Stardust 星辰。 深情磨砂， 清绝洗涤俘虏作痛。 这首歌呢听起来很带感啊，一听就有异国的风情在里面啊。来自满舒克的以爱为求，对了，它是翻唱来自俄罗斯全网最高人气的说唱单曲带着我的心啊。只是国人呢对俄罗斯的流行音乐呢觉得比较遥远，听得很少，可是他们真的太好听了哈、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别的翻唱啊。这首歌呢是在 恋恋记事簿这样的一个企划当中啊，由2019年才刚刚出道两年的霓虹花园。霓虹花园乐队翻唱陈百强的这首经典之作偏偏喜欢你。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中歌榜节目刚刚开始啊。 愁绪挥不去，苦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唔达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轻呼你。爱是负累，想为此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此际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就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我们听到这是霓虹花园乐队翻唱陈百强1983年的经典作品啊，偏偏喜欢你。这首歌呢是由陈百强本人来作曲的啊。将近40年，积累了无数的粉丝啊，也影响了好几代人哈、偏偏喜欢你。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陈百强的一首翻唱啊。那这首翻唱呢也成为了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啊。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出租车上听见了王杰演唱的《惦记这一些》，被深深的吸引哈、就萌生了演唱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的念头。我们就来听听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 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

让我离开你，而你依然平静，只愿你放心，也不要你担心。如果让你离开我，假装我也平静，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时空阻隔，岂止长路迢迢，情丝缠绕，岂止长发飘飘。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本是云该化作雨，投入海的胸襟，却含着泪水，任孤独地飘零。本是属于我的你，痛把人生看尽，却无缘再聚，任苍天变了心。无缘再聚，愿苍天变了心。 方季韦，愿苍天变了心。方季韦这样的一个玉女歌手，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们刚刚听到的是1991年她的一首苦情歌，也是她的歌唱生涯当中的首本名曲啊。我看她最近呢有一些人的翻唱，因为现在的这个自媒体啊，包括这个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翻唱啊，他们就会把一些老歌呢改变成面目全非的样子啊，然后呢居然有一点摇滚的风格在里面，我觉得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是变了心之郑秀文，选自2003年《美丽的误会》专辑。 今年我喜欢的电影没有去年多，听的歌就那几首。不是，我的心没能力感动，拒绝更细腻的感受。突然觉得这颗心该有一些取舍。告别了昨日伤痛，如果我梦里还唱着什么，流着老的时候写一半小说。变了心，把不完美的记忆都摔了，遗忘让我的眼神更温柔。虽然还是有些不懂，如果爱最后要走，那些痛遇见我是为什么？变了心，他不爱我的理由不管了，我只在乎那个路人给我的笑容。我很轻松，我很从容，承诺了自己快乐。老的时候写一半小说，变了心，把不完美的记忆都穿了，遗忘让我的眼神更温柔。虽然还是有些不懂，如果爱最后要走，那些痛与寂寞是为什么？变了心，他不爱我的笑容。我很轻松，我很从容，承诺了自己快乐。变了心，把不完美的记忆都删了，遗忘让我的眼神更温柔。虽然还是有些不懂，如果爱最后要走，那些痛与寂寞是为什么？变了心，他不爱我的理由不管。 吉林正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是 Sammy 郑秀文的《变了心》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相当的经典了，曾经的雄霸各大卡拉 OK 排行榜的这个非常显著的位置啊。相信你曾经也高歌过这首歌曲哈、啊。我们来听张洪亮在1989年的《心爱妹妹的眼睛》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经典作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一起来卡拉 OK 吧。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40位，朱星东《拖着回忆走的人》。 我拖着回忆走得太重了，始终放不下你给的片刻。 第39位，阿兰《人海遥》。 原来我还在，我在等着我回来。 第38位，孙子涵《心脏腹地》。 我看幼稚的动画片，无成熟的道理， 第37位，蒋凡《关》。第36位，严泽欢《最亲爱的亲爱》。 如果说乌云在人海。 第35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34位，梁心颐《后遗症》。 治不好我爱你的喉。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Cindy 袁咏琳十年前的今天2011年的9月29号带来她个人第二张专辑叫做 To Be Different 当中的一首歌曲叫陷阱啊。袁咏琳呢刚刚出道那两年是周杰伦旗下的歌手，虽然得到周董的大力的提携，但是发展一直有一点差强人意啊。直到去年她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呢，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啊，所以很多时候都要坚持，要有耐心。 I was headed for the danger zone, feeling all on my own. Now that you're gone, didn't ever think I'd smile again. After the tears and the pain and the love went away, now I'm ready. 是十年前的一张唱片，这是新加坡的歌手 Olivia On 在他的 Romance 这张专辑当中带来了一首跟他平时歌风完全不一样的，很奔放的，很放得开的一首歌曲叫 Back to Life 啊，他第一次来尝试摇滚风格的歌曲哈。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三首由演员所演唱的歌曲哈。在演员队伍当中会唱歌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是很多，藏龙卧虎之地。先来听李淳的《还盼相见》啊，去年的一首歌。 世界纷乱，看不清真假或虚幻，谁能来解开若隐若现的蔚蓝？总会对某事留一些期盼，赶在明天的清晨前释然。紧紧握住手中的那一根红线，岁月都转的故事越来越纠缠， 与你并肩生过要苟延残喘，徘徊往往只为再见一面，怎么能不再想你，搬空记忆歇斯底里，多少天思念慢慢自我催眠，梦却转的故事越来越纠缠，与你并肩生过要苟延残喘，徘徊往往只为再见一面，怎么能不再想你，搬空记忆歇斯底里，多少天思 第二支演员李纯在去年的电视剧《新世界》当中，他所扮演的柳如斯的人物主题曲叫《还盼相见》呢。我记得当时呢，在疫情期间，他录制这首歌曲呢，是采用了所谓的云录制的一种方式啊。制作人在一个城市，他在家里，就这样完成了这么一首好听的歌曲的录制哈。OK， 接下来也非常好听哈。他的声音呢，无需再多做介绍，总之是非常有特色，声音有特色，有特别的辨识度，这才是做歌手的基本的条件呢。他就是周迅啊，别看他推出唱片不多，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少。 Love is over.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飘去无踪影。 Love is over， 虽然也曾叹虽然也曾悲泣，如今 真情意，也曾对你许下诺言，今生我永不渝。为何你一去无音讯，撕碎我的心？虽然也曾叹息，虽然也曾悲泣，如今都已成过去。 Love is over， 时光匆匆如流水，流水抚平我心灵，创伤早已无痕迹。 这是周迅呢，在2019年推出的一张翻唱的迷你专辑《1227》当中，翻唱欧阳菲菲1980年的一首歌曲，叫做《逝去的爱》，Love is over。接下来呢，也是一位宝藏的歌手了，他的本职工作呢是演员啊，唱歌是他的业余爱好。不过呢，几首单曲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唱歌的功力啊。我们来听到的是，这是他为电影《绿皮书》所演唱的中国区的推广曲，任素汐翻唱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朋友，你当我是你朋友，朋友，我当你是我朋友。如果我是路边的小丑，你是橱窗后的玩偶。朋友，你笑我为情消瘦，朋友，我笑你为爱停留。如果你是夜晚的小偷，情愿为你找出犯错理由。站在路口，下一秒该向左还是向右，路灯下我们争执不休。你骂我根本不懂这世界，在这繁华背后藏着锋利的刀口。你的悲观让我不能接受，再勇敢一点还是不够。口中的啤酒就像凛冽的寒流，一起喝下各自伤透。走吧别回头，一起向前走，一路上用心演奏彼此的坚守，在下个路口握握手微笑。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任素汐版本的《最佳损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歌榜。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接下来，2003年《将爱》专辑当中王菲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没错》。 本来相约他在海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满眼湖水蓝的美丽，你我就从那里开始，蓝色的涟漪铺展一段回忆。你送我偶然从天而降的陨石，我一直误会那是颗完美钻石，不曾看见它的瑕疵，把它镶在我的戒指，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感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是目的地，能自以为是也是个分子，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坚持。人生最大的快乐也不过如是，所谓醉生梦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波兰童话 Wake Up。第九位摩登兄弟刘宇宁，义气趁年少。 要独行多少生人问草，安静辗转千年的喧嚣。 第八位于文文，盲听。第七位果味 VC， 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第一次我们都很紧张。 第六位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 第五位张靓颖，最可爱的人。 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 第四位梁静茹，今天伴永久。 我会想你的烟花。

假面，爱不起，爱不起，爱不起，爱不起。 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一首踢馆歌，这是来自张杰的《荣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21年前了，听听看林忆莲在那个时候呢离开了滚石唱片啊，加盟了 EMI 旗下的 Virgin 维京唱片，出版了在这家公司的首张个人专辑《林忆莲 S》。我坐在这里， 这个角落，试着看着我日子到底怎么样过，原来忘的触摸有什么样轮廓，老房子软话说，他会说什么，有谁有谁的声音影响过什么，有谁安静默默让我惊心动魄，窗口长眼睛说不定拍下来拿去广播。 林忆莲离开了滚石，离开了李宗盛啊。那么这一次加盟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呢，维京为他请来了李正权担任专辑的制作人啊，创造不同的花火花跟意念啊。这首歌呢是翻唱，来自挪威的女歌手 Lynn Marlene 的 Sitting Down Here。我们听到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选择她的林忆莲 S， 2000年出品啊。那一年他还发了另外一张专辑哈，就是2001年林忆莲的莲，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一年的维京唱片使出浑身解数打造林忆莲两张重要的专辑啊。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新歌，这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一号。马上就要国庆节啦，不管去哪里旅游，我想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这个难得的假期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啊。那么本周的新歌一号就是一首 OST， 来自王菲为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所演唱的主题推广曲，叫《如愿》。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道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像是每一 唐天作词，钱磊作曲，王菲演唱的新歌叫做《如愿》，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也是中国榜本周Top 40的新歌一号。 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哦哟，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那这是2001年学友热专辑当中有伍佰作曲的《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伍佰呢真的很厉害啊，他虽然自己的这个风格非常的鲜明，但是他也为一些风格差异很大的歌手写过歌，比如说啊，我们刚刚听的张学友的，还有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等，哇，居然也给王心凌作词作曲，唱这个写过《我会好好的》，还有那英《我不是天使》啊，凸显出了伍佰的这个全能性来啊。好，接下来我们回到90年代，1999年伍佰《爱情的尽头》专辑当中的《随风而去》。 让所有的爱统统随风而去，转眼之间无痕迹，让淡淡清香留在心底，不再有相思的悲戚，让青春年少疯狂时的迷化成彩虹万绮丽，让时间的河将我流走，像白云一样不回头。当泪眼让我看得朦胧，那只是一种情怀，不愿你再次掉入深藏在心中深沉的无奈。牵绊着我清晰的你，和我离别在睡梦里。 囊牵绊着我清晰的你，和我离别在睡梦里。当尘封往事成为一种相逢，消失在风中。啊， 伍佰随风而去啊，所有的伍佰呢，他是九十年代滚石旗下，非常重要的一位歌手啊。先在滚石，后在滚石的摇滚品牌魔野呢，都有非常上佳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八十年代，滚石创业初期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啊。1986年呢，台北的动物园搬家，那么当时呢，滚石就集结了旗下的这个中坚力量啊，特别创作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快乐天堂》。来看一下1986年当时，演唱者都有谁呢？包括有张艾嘉、陈淑桦、黄韵玲、唐小诗、齐豫、潘越云啊、季红人、钱怀琪、李宗盛、郑华娟、周华健、王心莲。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这个回到非常遥远的1986年，听听看这首非常有爱的一首歌曲，也是中文歌坛第一次打出以动物关怀与环境保护为主题的一首歌《快乐天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臂力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29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28位，波兰童话， 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谁都不停下。 第27位，张靓颖，无望。 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第26位，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一跃而下， 第25位，曹阳，秘密。 关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第24位，张杰，染色体。 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 第23位，斯琴格日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第22位，好妹妹乐队，飞鸟的影子。 你最好忘了，忘了我的名字，像飞鸟的影子。 第21位，水果星球，湖。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

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 叮当我爱他，来自12年前的今天，他推出的夜猫专辑当中的一首情歌主打歌曲啊。接下来就非常燃的歌曲呢，是2005年完美的一天专辑当中的梦不落。 为了生命而飞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闯一闯，大疯狂，又怎样？向方不会停。淋过一场大雨，撞过铜墙铁壁，撑住对我没有关系。争气，为了生命而飞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向远方不会停，让我们翻个波浪前进，翻出痛快心情，往上往下一直延续。 孙燕姿梦不落，说到孙燕姿，当然她是新加坡歌手的代表。那么如果让你现在脱口而出你所知道的新加坡的歌手，你会说出几个？除了孙燕姿，当然你会想，对，林俊杰，还有谁？蔡健雅、陈洁仪、许美静啊、阿杜啊、黄义达呀、蔡淳佳呀，对，还有早年的范文芳啊、Stella 黄湘怡啊等等啊。你有没有想起新加坡歌手当中还有一位叫做永邦的呢？很会唱歌哈。那接下来是2001年，我们要为大家安排的是2001年永邦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曲哈，叫做《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上了 死了生命，我甘心为了你。两个人在一起，分享爱的命运，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生活。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你有最美丽的嘴唇，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 新加坡歌手永邦在20年前所演唱他自己创作的《你是我最爱的人》，大家还有没有印象？20年喽。接下来也时间也比较久哈，17年哈，2004年，黄小琥发行了《The Voice》。LV 最爱情歌全集，这里面舍弃了 pop 演唱收音的方式，将这些他曾经唱过的歌重新改编进录音棚来唱啊。这是他翻唱张惠妹的《简爱》。 言而无信，人断了情，无谓伤心。我一直聆听，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你的表情。满天流星 所以暗自反省，终于我挣脱了爱情，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有许多事让泪水洗过更明白，点正路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越伤得深越明白爱要放得开，是我不该，怎么我会卷着你卷成依赖，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 黄小琥翻唱张惠妹的简爱之后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有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频率来收听我为大家播放的各种各样的好听的歌曲哈。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2003年来自 Sammy 郑秀文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美丽的误会》。明天见。 深夜里孤独的买醉，这一晚我一个人睡，防备着那于事无补的伤悲，还有很多工作只能面对不能憔悴，我为我